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唔少得黄晓初阿初喺度嘅，阿初。阿初啊，咁啊前排咧，即系我哋都做咗咁多集啦，讲剧本啦，咁、我哋就话啊，有啲咩剧本？仲係好值得講呢，跟住你就提議咗一個我係完全未聽過嘅，我完全唔識嘅，我唔知道我出世未呢嘅一個劇本出嚟啦， 你未出世八六年啊 咩呀咁老嘅咩嗱，呢個劇本呢就是一個95年嘅劇本嘅，叫做 Usual Suspects，非常嫌疑犯啦，有好多唔同嘅译法啦，咁啊，但系主要我哋香港都会叫非常嫌疑犯嘅。而呢个戏嘅编剧导演，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哦，呢个戏咧就系由 Christopher McQuarrie 咧就系做编剧嘅，咁咧导演咧就系 Bryan Singer。咁 Bryan Singer 可能大家近年都耐唔耐会听到佢个名啦，特别系导嗰几套好出名嘅戏就系咩咧 ？X-Man， 跟住好似超人啊，佢又导过，系导咗几套好大嘅戏噶。 咁呢套戏我就记得咧，嗰阵时你就话 Usual Suspects 啦，我哋可以讲下啦。咁我就话点解咁值得讲？你话你睇咗先啦，睇咗之后咧，你就会知道。 同埋咧，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呢个戏咧，究竟我系即系点解会睇啊？系有个听众叫我睇噶。系啊，系有一个我哋 以前定依家 ，no， 我哋呢个节目嘅其中一个听众，咁你我哋耐唔耐咪会都会收到有啲 email 啊，有啲听众又话想我哋讲某一个戏啊咁样，咁其实好多啲听众叫我哋想讲嗰啲戏咧，我哋都 on the list 嘅，即系我都考虑紧点样 即系 English section 啊嗰啲， 系啊系啊，咁但系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最早。就是佢好早，我哋个节目做咗冇耐就话，哇，好好啊！你个 节目，即系你以前冇睇过呢套电影噶？ 我系冇嘅，其实 系啊， 系啦，我系专登都系即系买一个关子，唔话俾你听，就叫你睇一睇先讲啊。咁、 okay、 你啊都啱啱都睇咗啦，系咪？咁你就即系应该都明白 睇咗啦。 点解我会叫你睇呢个戏啊？ 系好用脑嘅，其实系 咁。当然啦，即系因为有啲人有脑，嗰啲人用一路多冇问题。 有啊，我觉得舒服咯，咁用 唔系你难啲嘅，我都睇得出你头先一路都， 觉得咁用脑好舒服、啊。 系exercise 好嘅，少用啊。 但我记得你同我讲就系，因为呢个戏咧，即系都1995年到依家都差唔多20年啦。但系咧，即系到依家都系仲有人讨论紧关于呢个剧本嘅一啲内容啊，即系到仲揾紧佢一啲线索啊，即系仲系好值得讨论嘅一个剧本嚟。 系啊，因为嗱，我唔知道你头先睇系点啦，因为你头先咁样播多次，我又睇多次啦，系咪？即系陪你一齐睇，因为我知道你忙啊嘛，近排系咪？咁啊陪你睇埋个尾，分析埋俾你听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咁样睇嘅时候，我又再睇多次，我又再发现有啲啊系，佢咁样处理。咁当然啦，好多嗰啲嘢系导演上嘅嘢，多过系编剧上面嘅嘢。因为如果咧，我哋讲即系点讲？因为始终我哋个节目系讲剧本啊嘛。咁、导演嘅处理，我哋而家都唔特别去再去讨论啦，再去讲有咩好，有咩唔好嗰啲啦。咁、但系你如果真系攞翻呢个剧本出嚟睇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啊！人哋究竟 plan 几耐？如果我冇记错，我嘅 research 入边话呢个剧本系改咗9稿 啊。OK， 先至有人肯投资，人肯拍，因为就咁睇个剧本咧系有啲难啃噶，其实。 对咩 of 咩对咩 arts 系唔系 writing 系 rewriting 啊嘛？我记得你讲嗰句。 你的英文真系越嚟越好啊！你可以讲到对同埋 arts 呢两个字， 我觉得你又进 步咗啦。 系，好好，你平时净系转到 A 字到 二 set 嗰24个英文字母嘅啫嘛，你系咪？ 咁讲得似好劲嗰个嘢啊！ 唔讲啦，好烦啊！我谂好沉你， 好好听、啊。 你令到啲听众觉得我系一个阿婆咁样，成日都暗暗沉沉咁样。点解你要咁样？ 即系因为你话九稿啊嘛，即系唔系一稿写出嚟，就系我哋讲翻最原本编剧嗰样嘢，就系唔系即系一句可以写好嘅，即系一路写一路写落去，个 rewriting 就会令到剧本更加好啦。咁嗰个 art 系咁样。 是啊， 好叻啊，英文 你好好啊，你记得，我真的觉得好好，好安慰啊，你终于都 记得。咁好啦，我哋今日剧本咧就系非常嫌疑犯 usual suspects 啦。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你头先讲导演编剧嗰样，一定系相辅相成嘅，因为我觉得咧呢一、這个剧本咧，就算我净系讲编剧，我觉得咧都唔容易噶。因为我觉得唔容易嘅系咩呢，如果要即系每一次都阿初你咁样讲翻个剧情咧，我谂呢个剧本未必可以真系一两句说话讲到咯，最简单都可能要十句八句咯。 我 都系有个复杂性喺度。 但系咧，最重要嘅系，如果大家都睇完个剧本，跟住你要我一两句说话讲完之后，我讲完之后你话啊系。 哦、 即系我唔识啦咁讲啊，但系你识啦咁样讲，即系应该会出现咁嘅 情况。即系都仲可以啊， 得一定得、 okay, uh-huh. 因为我剧本咧系，我又唔会简单地用工整嚟形容，因为佢唔系工整，系、 错综复杂噶。 错综复杂啊，系啊，真系错综复杂。但系人哋即系谂得好好咯，因为咧嗱，你咁样睇一次咧，你又唔觉得佢有几坚？你睇多两三次嗰阵时咧，你就会开始发觉，哇，咁都俾佢谂到，然之后。哇，唔系，嗰度真系有啲线索喎，然之后你会见到好多好多好细致嘅嘢噶，好得意噶呢个戏。如果大家有啲听众未睇，嗱，我知道我哋有啲听众都系上网听 podcast 噶啦，咁、我建议你而家就停咗佢，然之后去搵套戏睇， 真系噶， 然之后再听我哋嘅节目。 因为其实呢套戏唔难搵嘅，我谂相信买碟都容易买到， 系买到嘅，买到嘅，绝对买到嘅呢个戏，系啊，仲有啲嗰啲人啲非法嗰啲 download 嗰啲啊，我哋绝对唔鼓励嘅，唔好讲嗰啲啦，系咪？ 好啦，咁依家咧就去睇咗个戏先啦，睇完之后翻嚟咧，我哋转头咧就深入啲去讨论啦，快啲停机啊！如果你未睇，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啱啱大家听完只歌翻嚟，应该顺手都睇咗一套戏啦，已经系咪先？成套戏睇咗，咁我哋可以正式开始讲下呢个 Usual Suspects 系咪？ 咁话 Usual Suspects 呢个剧本咧，因为对于我嚟讲咧有啲复杂，阿初你可唔可以即系同我哋讲下个故事内容先？ 点解我讲啫？点解你唔讲啫？我想你讲。 因为好复杂啊，讲唔到啊，真系。 系啲复杂嘢，我知道对你嚟讲有啲难度，稍微复杂少少就唔得啦。 我比较单向啊，我人比较直接啲，讲唔到咁复杂。因为首先佢角色已经好多啦。 系好多咩？ 多啊！一开始，因为佢哋五个都系嗰群人里面，大佬我要 recognize 佢哋、即系要分清楚佢哋， okay, okay. 已经对于我嚟讲有难度啦。 系。 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个故事啊？ 哦、好啊，咁我就讲下故仔啦。好，走就你吓， 唔该晒。 咁啊，戏一开始咧就系见到有只货轮上面啦， 船啊、 就有一个人咧就即系好似系中咗枪瘫咗喺个地度啦。跟住佢就谂住即系地下度有啲油，咁佢就谂住食支烟点咗把火，然之后就谂住烧死埋自己噶啦。点、知就突然间喺二楼度咧就有个人唔知系屙咗督尿定系咩啦，应该系屙咗督尿噶啦。咁、就淋湿咗个火，就突然间就烧唔到啦。跟住嗰个人行落嚟，然之后嗰个垂死嗰个人咧发现咗呢个系某某人，就讲咗个名字出嚟、就叫 Kaiser Sose。但系呢个名喺个戏入边系好重要嘅，而呢个人系一直都冇出现过嘅，直至个戏 好似佛地魔咁重要啊嘛， 系嗰啲啦，系嗰啲啦。但系到最后咧，就系呢个 Kaiser Sose 咧，就系对住佢开咗两枪杀死咗佢，然之后就系点火，就一把火就烧咗一船。咁呢个就 系 个戏个序幕嚟嘅。系。咁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警察局啦，警察就系查紧呢单案。咁、就佢哋发现咗有两个生还者。有一个咧就系烧到重伤，就系佢系讲 Hungarian 嘅，即系匈牙利文嘅。 系、 讲 即系要揾 translate 揾翻译过嚟嘅。 咁、个 FBI 去到就系即系又听唔明佢讲咩，就要难要揾人翻译啦。 系。 咁另外一个人咧就系俾佢哋捉到，咁但系呢个人咧俾佢哋捉到之后咧， 就是唔知点解佢连啲警察都拗晒头，就係点解佢有一个免被审判啊，即係唔知点解好多人保佢啊，即係有啲高官啊，有啲好重要人保佢，咁就係到最后係 charge 佢咩呢，就係唔係 charge 佢杀人啊，乜都唔係，就係 charge 佢呢，就係应该係非法管有枪械。 哦， 就系咁样 charge 佢嘅啫，系啦，就是相对嚟小事啦，都唔系冇事啊，都好似要坐半年监嗰啲嚟。咁但系咧，就系、是、警察局嗰度准备放佢嘅时候咧，就有一个警察咧，就系、是、呢个戏其中一个好主要嘅角色啦，就系佢系唔信佢已经讲晒所有嘅事实出嚟，佢、只不过系供出咗一部分嘅事实，就换取咗佢可以俾人 charge 非法管有枪械，就唔使即系俾人告佢杀人啊嗰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呢个警察嘢都唔信嘅。另外有一个警察同佢讲，佢乜都唔肯讲，同埋有好多人保佢，你唔好搞佢啦。佢话佢话咗佢一定唔会再俾人审问噶啦，佢已经有免疫噶啦，即系佢而家佢供出咗某一部分嘢，然之后即系我哋而家 charge 佢非法管有枪械，我哋已经冇佢计噶啦，要放佢走啦。咁、跟住咧就系佢哋喺度等紧，应该就系等紧嗰个正式嗰个班令落嚟。佢话大约有两个钟头。正式个班令落嚟就一定要放佢走啦。而家喺正式班令落嚟之前咧，我哋仲可以做一啲嘢。咁佢就话佢唔肯再入审问房，咁就不如咁啦。呢个警察咧就同另外一个警察讲：，喂，氹佢入去你间房度啦。咁你间房度都有偷听器噶嘛？我哋照喺嗰度审问佢，咁起码我哋攞到啲资料啊嘛。咁啊氹咗佢入去啦，然之后就开始一路喺度审问佢啦。咁我审问嘅过程咧，呢、个戏入边，我认为佢系最主要嘅角色嚟。呢、个真系最主要嘅角色，就系、是、由阿 Kevin Spencer 饰演嘅一个叫 Verbal。嘅一个角色，咁佢就系有一啲残障啊，即系佢嘅脚啊跛跛地啊，只手有少少痉挛啊，跟住讲嘢又窒下窒下咁样嘅，咁就一路就叫佢你快啲讲成件事出嚟，佢就话冇啊冇啊，乜都唔知啊冇啊咁样，然之后到最后咧就逼佢，佢就开始讲啦，佢就话成件事就要由六个礼拜前开始讲起啦，咁六个礼拜前就发生咗咩事咧？就系、有五个人。分別咧，因為同一單案咧，就俾警察拉咗，就懷疑佢哋咧是但一個人做啦，唔知佢哋係咪有份夾埋定係咩啦。總之就拉咗五個人 喺唔同嘅地方啊，唔同嘅場景裏面拉呢五個人， 咁就係懷疑佢哋咧騎劫咗一架嗰啲貨車，而呢架貨車咧係運啲槍械嘅，係一啲係啲拆散咗嘅槍械啦，即係唔 not exactly 係槍械啊，拆散咗嘅槍械零件咁樣啦。咁就捉咗佢哋五個嚟。捉咗佢哋五個嚟咧，咁就要審，又唔係審問佢哋，做咩咧？做咗兩樣嘢。第一就係、唔知點解咧，就叫佢哋五個咧就喺度俾人認人啊，同埋認聲啊，就係、叫佢咧一人攞住張紙就照讀嗰句嘢。咁嗰個場嘢好低 B 嘅，即係個五人攞咗張紙照讀。咁跟住佢哋就照讀，又忍唔到笑，覺得嗰件事好低能咁樣。佢哋五個咁樣啦，咁啊讀完之後，咁呢個主角咧，Kevin Spencer 咧做嗰個角色，佢叫 Verbal 啦、就係佢我如果冇記錯咧，就應該係話佢係冇啊，咁叫我嚟，咁都係叫我。蹬下腳嘅啫，揾多個人咁樣，同埋因為其他嗰四個人都係出名啲打劫啊、乜物啊，即係做啲大鑊嘢嘛。佢係最出名嘅咩？佢係騙徒嚟嘅，佢係呃人嘅。咁佢就同另外嗰四個人就一齊啦，就喺度認人啦，就講嗰句嘢啦。講完之後咧，就唔知點解，因為正常程序唔會咁嘅，就係、嗰五個人咧。混咗喺同一间房入边，正常嚟讲应该将佢哋分开混噶嘛。咁总之就系佢哋五个混埋同一间房，佢哋好奇怪，点解佢哋五个会混埋同一间房嘅咧？咁呢五个人入边咧，即系我咪话另外嗰四个都系即系大家劫舍嘅嗰啲咁。其中一个咧系前警员嚟嘅，咁佢又唔系话大家劫舍，但系佢而家就想做正当生意啦。个戏入边就讲紧佢，即系连拉佢嘅时候，佢都系同人哋倾紧生意，点样开间餐厅啊嗰啲咁样，系啦咁样。咁点知又其中嗰个人咧，就到最后就讲一样嘢就系、是。我嗰單大鑊嘢，你有冇興趣搞先？跟住嗰個已經做正當生意，但係之前係做前警員嗰個人咧，就話、我唔想知，你唔好同我講，我完全唔想知道。咁跟住咧，佢哋就圍埋一邊就講啦。講完之後就亦都警察冇佢哋計，咁啊放佢哋走啦。咁嗰四個人就深敲就夾埋，就想做呢單嘢啦。但係佢哋計過數，佢哋要做呢單嘢咧，一定要有五個人。先至救人做呢單嘢，咁而到最後阿 Verbal 咧，因為 Verbal 同呢一個阿 Clinton 即係嗰個前警員咧、其實佢哋係深刻係識嘅，係、朋友嚟嘅。咁就嗰幾日就呢個阿 Verbal 咧就走去揾阿 Clinton，、就同佢講話：，喂，佢哋咧，因為佢哋冇人識我，佢哋三個都唔識我，佢哋就個個都識你，知道你就都堅嘢嘅，唔係知道佢堅啊，因為佢又係前警察，佢就識嘢啊嘛。 係啊， 咁就佢話一定要你參加先可以俾埋我參加，你參。参加啦，唔该你啦，好似小朋友叫妈妈俾佢旅行，唔该你啦，参加啦。咁到最后就系、佢都唔系好想参加嘅，因为佢话我洗手不干噶啦。到最后就系佢话300万美金，真系。 唔会杀人啊嘛，一定唔会杀人啦。就 系 喺呢两个条件之下，佢就话：，好啦，一单啦，一单之后就唔再做啦，咁样。咁佢哋就去做呢单嘢啦。佢哋到最后系打叫啲咩咧？好好笑嘅。佢哋就讲咗一样嘢，就系讲喺 New York 咧，原来系有一个 taxi service。原来呢个 taxi service 就唔系真系的士嚟嘅，系咩咧？ 系 警车，系有啲警察咧就收钱咧。就送啲黑社會啊啲人咧去做嘢，就收好多錢嘅。但係因為佢係警車，就冇人會查佢啦。 係啊， 所以佢就知道有單咁嘅嘢，佢哋就話我哋就去劫警車。佢哋亦都知道有個人運寶石，就係警察幫手咁樣。佢哋咧就用幾架嗰啲貨 van 咧，就圍咗嗰架警車，然之後就搶咗嗰啲寶石，然之後就燒咗嗰架警車。但係到最後佢哋都真係冇殺到人噶嘛。咁、然之後佢哋就翻去就分裝啦。咁樣其實佢都唔係分裝嘅，佢哋係因為要俾一個人啊，就叫 Redfoot 啊嘛，話即係俾一個叫 Redfoot 嘅人，咁就要攞去俾佢，然之後就收到錢啦。咁啊去到見到 Redfoot， 咁啊收到錢啦。咁 Redfoot 就話啦：，喂，我其實都仲有啲其他嘢，你哋都好似幾做得嘢咁啊，不如俾啲其他嘢你做啊。跟住阿 Clinton 就即刻話啦：，我哋唔做啊。sorry， 因为佢话佢净系做一单嘅啫嘛，咁佢就话唔做，咁啊 McManus 就话有冇搞错啊？点会唔做啊？乜乜乜啊？咁样做啦，做啦，做啦，咁样，总之到最后佢哋就系有另外一单嘢，又系要打劫啦，咁样就系讲话有个有钱佬，然之后 Redfoot 就同佢讲话，佢得两个保镖嘅啫，喺边间酒店好容易搞嘅，我俾晒所有资料你，到时去就得噶啦，咁样，咁就大家抢咗啲嘢翻嚟咧，嗰啲金银珠宝啊俾我，啲钱就归你哋，咁啊大家好啊，咁啊好好好，咁啊叫佢去做啦。做嘅时候咧，喺争持之下冇办法咧，就杀晒嗰啲人。 系 ，Clinton 都冇开枪嘅，即系个前警员系冇开枪嘅。最后开枪嗰人竟然系边个咧？就系 Verbal。去到咧就打开嗰啲箱啦，咁啊有钱啦。另外一样嘢好紧要就系打开个箱入边咧系毒品嚟嘅。即系佢哋喂，点解会系变咗毒品？我哋明明话系金银珠宝噶嘛，即系佢哋唔谂住掂毒品，因为嗰个分别系咩？你如果系金银珠宝，嗰啲系商人嚟噶嘛。你如果系毒品一定牽涉黑幫噶嘛，你就係辣到人哋噶嘛，咁所以佢哋就即刻就好緊張啦。點知個 Redfoot 嚟交收嘅時候就好大棚人嘅，今次咁就個 Redfoot 就好大牌咁啦，即係話你哋一定唔會夠我鬥噶啦。仲有跟住咧，佢就話呢單嘢都唔係我叫你做，係有個叫 Kabayashi， 即係唔知點解個日本名啊 ，Kabayashi 一個日本名嘅、有個人就係話係佢叫我做。跟住呢個 Clinton 即係個前警員就話我哋要見佢。跟住呢個 Redfoot 就話真系唔知点解啊！琴晚卡巴斯就系同我讲话，佢哋想见你，咁好啊，就见面啦。咁你就即刻安排见面。 系啊， 安排见面之后咧，呢个卡巴斯咧嚟到咧就同佢讲话有啲嘢俾佢哋做，跟住佢哋就即刻话我点解要做啊？点解要信你啊？乜乜乜？点知到最后佢哋逼到呢个卡巴斯就讲好啦，咁我话俾你听。我老细系边个啦？我老细就系 Kaiser Sose。 Kaiser Sose 呢个名一讲出嚟咧，就系除咗 verbal， 除咗佢之后咧，另外四个人一听到都面色一沉，大件事啦咁样。辣到佢咁样，即系你知道呢个系最劲噶啦，神台级，即系冇人见过佢嘅，系教父嚟嘅， 佛地魔嚟噶嘛， 佛地魔嚟嘅。咁跟住就所有人面色一沉 ，Verbal 做咩啊？做咩啊？边个嚟噶？好坚噶，做咩事啊？点啊？咁样，跟住就其中一个人惊咧，就系逃走啦，逃走点知就系转下眼咧，就卡巴伊斯就已经话佢哋真系杀咗嗰个人，咁啊剩翻四个人，佢哋四个人咧就因为佢哋知道任何人走咧都搞唔掂啦，因为佢哋一走就会死噶啦， 冇得走噶啦，现 时冇得走啦，佢哋呢个人咁神通广大，咁佢哋就要想办法执行呢样嘢啦，而嗰样嘢咧就系做咩咧？就系佢哋俾咗只船个图佢，佢哋就喺只船度咧就去抢嗰啲毒品，同埋嗰度有$9,100,000。咁如果我冇记错啊，就应该话咧，你哋咧就抢到咧毒品就归我。咁啲钱咧就你自己分，但系你哋咧差唔多一定有人死噶啦。你哋真系死剩边个$9,100,000，你哋自己分。I don't care。咁佢哋就唯有硬着头皮就去啦，咁就去做啦。咁但系咧，话说翻转头就系 Verbal 其实而家实实际际系坐咗喺嗰个 警察 间房度，系俾人审问紧噶嘛。咁嗰个人就开始话：我唔信你，你讲呢啲细节全部冇人知道，冇人听过嘅，点解会系咁先？我唔明咁、样。咁啊审问咗佢好耐啦。咁而呢一个 verbal 咧，佢就即系点解佢叫 verbal 呢个字英文就系、讲嘢啊嘛，即系 口头 系用口头讲嘢啊嘛。咁佢喺个戏教前嘅地方就系、是，虽然佢冇出个声啊，佢就系话点解佢叫 verbal 就因为佢好多嘢讲咯。咁但系嚟到呢度咧，就系、是、佢一路喺度讲，一路喺度讲故仔，到有一个位咧，就系、是、突然间嗰个警察耐唔耐又会出去有啲新嘅消息。咁样嘛，佢走翻入嚟就突然间有一样嘢，佢就原本佢系冇提嘅，头先我哋已经提咗啦，那个凯撒苏西，佢就系听到有一个人名叫凯撒苏西提咗，佢走入嚟， 边个系卡西素四，跟住佢就发觉佢冇办法唔将成个故仔一路讲讲晒出嚟啦。咁到最后啦，总之去到上船嗰一场，佢就话咧呢个 Clinton 咧，因为同佢 系 好好朋友噶嘛，嗰个前警察就同佢讲话：你唔好上船啦，你喺呢度做后援啦，你 back up 我嚟得噶啦，就叫佢唔好上船。但系咧上船嗰啲人咧都先先后后咧就死晒啦，中枪啊，点样死晒？咁呢个 verbal 咧，其实佢都系一路喺侧边度睇警察。 佢攞住支枪，支枪喺码头嘅位。 攞住啲机枪咁喺码头嘅位。咁、那个警察就唔信佢，喂，咁点解你唔走啫？我唔明白、啊。跟住佢就答咗两样嘢，佢话第一样嘢我惊咯，我惊到个人成个人硬晒，我都唔知点走。同埋我喺度谂，可能阿 Clinton 真系佢嗰个好朋友呢、這个前警察，佢可能真系搞得掂噶嘛？咁我冇理由走噶嘛？但系到最后佢就目睹晒所有嘅经过，就系、是、到最后 Clinton 就系俾呢个 Kaiser Sosei 杀咗。佢讲呢，佢讲 喺佢背后噶嘛，好似系嘛？ 诶、唔系，佢系匿埋咗喺啲嘢度，系通过啲窿仔就见到，就系呢件事。 一个大黑帽着黑色长褛嘅 Kaiser 射杀。 到最后咧，就系、是、嗰个警察咧就话俾佢听，根本成件事就唔系咁。佢话我话俾你听，我觉得嗰样嘢系咩？佢话根本 Clinton 就系 Kaiser 素西。个警察同佢讲啊嘛，根本 Clinton 就系 Kaiser 素西。佢话冇可能，点会系啊？佢话唔系，你谂清楚。点解你哋一开始会打劫警车嘅、 嗯？ 根本冇人知道，好行内嘅人先知道，只有 Clinton 佢系做个 警察， 佢先会知啲咁嘅嘢嘅，系唔系？佢唔讲啦，一路都唔讲啦。到最后咧，呢、這个警察咧就系、是、用佢嘅侦探头脑，将所有组织好晒之后话，所以成件事一定系 Clinton， 因为佢话到最后你话你见到 Clinton 俾人杀咗，你见到啲咩究竟？佢话见到有个人开枪，见到有个黑色帽咁样开枪，你有冇肯定你见到 Clinton 死咗先？佢唔敢答，因为佢真係冇见到嘛，佢话冇。然之后佢就开始话我同 Clinton 咁好朋友，点会系咁嘅，冇理由系咁。 你唔好再信啦，你落去会被 Clinton 杀添啊，依家。 系完全系会精神，即係佢精神崩溃咗。到最后嘅警察就话你而家有两个选择。一，你将所有嘢讲俾我哋听，然之后警察保护你。二就 系 按照你等嗰个班令，其实个班令二十分钟前已经出咗㗎啦。我哋嘅警长已经话即刻要赶你出警察局。而家你有两个选择。一，你就离开警察局，然之后 Clinton 嘅人一定喺出面已经伏緊你，你一定会死。因为连 Clinton， 因为个戏入面讲点解呢个 Kaiser 素西咁劲，就係、是、佢有一次曾经被人威胁，佢为咗即係为咗能够保住自己嘅地盘，佢当住敌人嘅面杀晒自己全部屋企人嘛。跟住佢先去杀返晒敌人所有屋企人。即係佢知道呢个人有几咁心狠手辣。到最后个警察同佢讲话，连 Clinton 个女朋友都已经喺琴日喺酒店度中咗两枪死咗啦。所以啊 ，Clinton 咧而家可能已经等紧你啊。你出去定系将嗰个事实讲俾我听啊？咁呢个 verbal 咧，到最后就我唔信你，我唔理你，唔会啊。Clinton 系我好朋友嚟嘅，唔会嘅。跟住佢就行出去。咁呢个警察就开始就唉冇计，咁样都坐佢唔入。我知道 Clinton 一定系继续逍遥翻案，佢一定系未死嘅，佢一路喺度咁讲啦。跟住佢就同嗰个同事喺度倾倾下嘅时候，佢开始望呢间房周围，佢哋喺嗰个同事嗰间房，开始望嗰间房嘅周围，佢就开始喺嗰啲告示板上面咧，就见到一啲唔同嘅名啊，唔同嘅地方名啊，唔同嘅嘢咧，就同阿 Verbal 一路头先讲嗰个古仔嗰啲内容咧，系有相似嘅地方。跟住佢慢慢谂下，就发现。原来佢一路都喺度作古仔，全部嘢都系假嘅。 见咩讲咩， 所有嘢、所有都系佢即刻作出嚟，包括最后最正嗰样嘢咩咧？就系、是、咧嗰个警察佢一路喺度饮咖啡啊嘛，佢饮咖啡就跌烂咗只杯，喺个杯底度写住咧嗰个杯嗰个牌子咧就系、是、 卡巴亚斯 。卡巴亚斯就系嗰个唔知点解日文名嗰个律师啊嘛，就系嗰个卡萨素斯嗰个代言人啊嘛，跟住发现。原来我俾人玩咗两个钟，就系咁喺度讲故仔。佢追出去就想追翻阿 Verbal 翻嚟啦。点知阿 Verbal 跛下行下，佢突然间变翻正常，正常咁行，然之后点烟，跟住有架车嚟接佢，就系头先嗰个卡巴亚斯嗰个律师嚟接佢，然之后上车就走咗，跟住就跳翻去个戏前边有一句嘢，曾经系阿 Verbal 曾经讲过，佢就系话：你知唔知道魔鬼佢最犀利嗰个绝技系咩？就系、是。佢令到自己消失咗，好似从来冇存在过咁。咁、突然之间，佢消失咗啦。个戏到最后就系佢话消失咗啦。嗰个位置就黑画面，然之后个戏就完咗。同埋咧，到最后就系嗰个讲匈牙利文嗰个人咧，就系、是、一路讲匈牙利文，就有人翻译，然之后就做翻个绘图，画翻个人样出嚟嘛。到最后呢个警察就收到嗰张 fax， 画咗嗰个样。边个系卡萨素西？就系、是、verbal 咯。咁、个戏就喺呢度完咗啦。 好啦，咁、个故事就讲完啦。我哋依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深入去了解一下呢个故事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 不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初繼續翻嚟一劇之本啦，我哋就講緊 Usual Suspects 非常嫌疑犯呢一個劇本啦。咁如果用翻我哋即係可能好慣常討論劇本嘅方式，起承轉合，咁今次個轉係真係最後嗰一秒，可唔可以咁講？ 接近係好最後啊！ 係啊，即係好後好後啊！ 即係我覺得正係正在嗰個高潮迭起咧，即係你真係估唔到，唔到最後一秒你都估唔到。 因為你真係會一直去諗咧，究竟邊個係嗰個佛地魔？嗰個佛地魔英文名係咩啊？ Kaiser Sose 唔係英文嚟嘅，我都唔知係咩文嚟，可能係匈牙利文定係咩咁啦。 Kaiser 啦，即係一直都會諗咧，應該係我哋知嘅人裡面㗎啦。嗰個 Kaiser 係咁，但係佢真係去到最後、最後、最後嗰一秒，佢離開咗差館，佢突然之間變翻正常上車，你真係見到佢個律師，你先至知道原來佢就係 Kaiser 咯。 唔係喺個戲入邊，其實想做嘅效果就係呢個係神一般嘅人物係冇出現過噶嘛，每一次都係提佢名，然之後啲人就好驚，因為到最後。他们发现原来上一只船他们不是要劫毒品的嘛。他们到最后才发现原来上一只船是个警察告诉他们原来 Kaiser Sose 不是要劫船上面的毒品，因为他们去到都发现没有毒品，做什么事啊，只有得些钱，但是他们又拿不到些钱，到最后就死了这样。 是想 原来发现就是船上面 是根本就是匈牙利有一班人呢，就是同船上面那些人呢就是交易，就是卖一个人给他们。那个人是哪个呢？就是这个人早前呢就是供出了，就是他说他是其中一个，亦都好可能系唯一一个人就系认得卡沙苏斯，佢会 见过。即系喺船舱入边嗰个。 系啊，有个人佢话、有个人喺船舱嗰个，你终于都知道啦， 我终于都知啦。好似 嗰个人咧，嗰、那个人咧就系佢话死啦死啦，佢听到出边咧就系、是、周围都枪声，佢就话死啦，一定系卡沙苏斯嚟咗啦，呢次大咗啦 ，Devil himself came， 即系佢话嗰个魔鬼真系嚟咗啦，我好惊好惊，佢唔知点解好惊噶嘛，所有人提起佢都好惊。原来成个戏到最后就系讲卡沙苏斯。点样去杀到呢一个唯一见过佢嗰个人啊嘛？ 哦，我终于知道点解佢咁惊啦，真系。 哦，你终于知道啦。 真系啊，我谂佢系边个？点解咁重要？哦，原来船嘅本身嘅交易就 系 佢。 系啊，因为到最后嗰个警察先至讲查到呢啲嘢出嚟啊嘛。你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就系、是、有一个 shot 咧，就系咧嗰啲人喺度查船上面有啲死尸啊，就系、是、话我哋越搵越多死尸啊。跟住有一个 shot 咧，就系、是、只船喺远处，然之后有条尸已经喺好远度飘紧入嚟咁 啊。就系、是、嗰个人啊嘛。 嗰条尸就系嗰个人嚟啊嘛。因为佢哋点解一路搵唔到佢，就系、是、原来嗰个人就喺出边啊嘛。跟住佢哋搵到嗰个人，查到佢嘅资料，就发现咗一样咁嘅嘢，就系、是、呢个人就系到最后供出咗一样嘢，就系话佢有办法 identify 到，佢能够讲得出卡西苏斯嘅样。 O、okay. K， 就系佢啊嘛。咁所以就系一样咁嘅嘢咯。系、啊，原来成单嘢就系、是，所以我点解话你睇完成佢？如果大家都睇过嘅话，我话俾你听呢个戏一句说话或者好简单几句说话讲咩？呢个戏成个系讲紧卡沙苏斯点样唔俾人知道，原来佢就系卡沙苏斯。 但系今次佢系失手喎。 诶，到最后佢系失手嘅。 系啊，今次呢一个， 但系佢都冇俾人拉到。 系， 佢都冇俾人拉到。 系， 但系佢就扬咗啦，即系啲人知道佢个样啦，所以佢 就 以后 已经被 p 出嚟添噶啦嘛。 系啦，佢就以后唔可以再用佢个样出去做嘢啦。 佢唔系佢不嬲都冇用啦， 不嬲都冇用，所以点解咁紧要咯？但系因为而家啲人可以拉佢啦嘛，因为佢之前嗱，头先你哋听咗我讲个故仔，或者大家应该睇咗个故仔噶啦嘛，就系原来佢一路系咁样隐藏于民居之中，就系即系扮系一个 平民 ，然之后又跛嘅，又脑残嘅，只手又痉挛嘅嘅人，喺周街大街大巷咁样。佢就係咁樣，卡沙蘇斯原來就係咁樣喺我哋周圍生活緊樣緊。 喂，但係阿初啊，呢一個故事最尾係話咧，佢講嘅嘢其實喺間房度見咩講咩作嘅啫嘛。咁調翻轉頭，佢講嘅嗰扎內容，佢講即係我哋而家睇翻，可能話佢有個律師行出嚟，咁、那個律師個名係假嘅。可能我哋最终见到个样啫，咁跟住话揾到佢哋五个人嘅 file， 即系佢哋有个船嘅图迹，跟住加嗰五个人嘅 file， 即系呢啲佢好似好劲啊，又或者佢做咗啲乜嘢，其实都可以全部系假 嘅。嗱，呢个亦都系好得意嘅一样嘢，因为咧喺个戏入边咧，你谂真啲，佢讲咗三单大案，一劫六宝石，劫的士啊嘛， 系啊，劫警车嗰个、啊， 系警车，系啦，二。 就是有一单毒品交易，他哋去打死咗几个人。 系啊 ，OK， 喺个停车 三就是那只货船上面啦，呢、三单案啦。 系啊， 呢三单案警察都一定有记录噶。 系真嘅呢三单案。 系真嘅， 嗯。 但有啲咩系假嘅呢，我哋唔肯定。 系。 譬如卡巴亚斯呢个名字，我哋知道系假噶啦，一定系。 系啦、 啊。Red Foot 呢个名字，我哋知道系假噶啦。 点解嘅？ 因为 Red Foot 喺最尾喺个佢嗰个告示板嗰度，其中一个见到就 系 有 Red Foot 呢个名噶嘛， 吓、 因为你可能因为你唔识字啦，咁你睇唔到啊， 但 系喺嗰个告示板嗰度嘅，咁同埋嗰个杯底嗰度都写住卡巴亚斯，呢个你睇到，因为你头先睇嗰阵时我指住个案啊，咁嗰个你睇到啦，系咪？咁所以就系、到最后佢就系发现原来有啲嘢系假嘅，但系因为有好多嘢喺嗰个警察嘅认知入边系真噶嘛，而呢一个 verbal。即系 Kaiser Sosei 咧，佢嗰两个钟佢一路喺度讲故仔，一路喺度讲故仔，系讲到嗰个警察完全信晒佢。 系啊，我哋观众都好信啦、啊， 亦都觉得佢系 innocent 嘅，佢系无辜嘅。 系啊， 到最后仲要帮佢话，一定系 Clinton 就系 Kaiser Sosei， 系咪？系咪？系咪？系咪、 啊？ 你都系指证佢把啦，算把啦咁样。到最后佢好无辜，佢系我好朋友嚟嘅，我唔会信你嘅，走开啊！然之后就走咗噶嘛。 系啊， 个警察都系信佢嘅，到最后佢都系坐喺度，唉，坐佢唔入添。然之后望住嗰个告示板，跟住谂谂下，濑嘢啊！跟住转身冲出去噶嘛。 先知啊！ 即系你谂下，成个戏系睇咩？就系睇 Kaiser Sosei 点样讲大话。 系，即系佢将啲嘢 hidden 得好好嘅，系。 佢即而家到最后，其实我哋作为观众咧，我哋都唔知道 系嘅 边啲嘢系真，边啲嘢系假。但系我哋见到嘅就系呢个角色 Kaiser Sosei 嗱，我谂冇人会反对呢个戏嗰个主角一定系 Kaiser Sosei 啦，佢就系最大嗰个行动执行人，就系佢点样讲呢个大话，令到自己甩到身啊嘛，系咪？佢已经系过五关斩六将啦，个戏一开始已经系过五关斩六将，就系、是、令到啲高官啊保佢啊，令到所有人佢到最后只系俾人 charge 就系、是非法藏械， 嗯， 系咪？到最后佢已经甩咗身噶啦，而家只不过有警察系咁挫佢， 嗯， 然之后佢慢慢。到最后佢真係可以离开到个警察局。呢、這个就係佢要做嘢，就係佢要安全咁离开警察局。佢离开咗佢冇事啦。成句就係睇佢点样讲大话。但係佢竟然係用嗰个告示板上面有嘅嘢吹咗两个钟。如果所有中学生识得咁样嘅话，中学会考搞掂啦。 但係呢阿聪，我突然之间喺度諗，我想试下谂啲骑呢嘢啫，真系，因为嗱，如果我哋话个转係喺最后嗰秒，我哋知道原来个 Kaiser 就係 Verbal 啦。咁如果我哋如果完全冇线索去揾到啊 ，verbal 就係嗰个 Kaiser 嘅时候，咁 Kaiser 可以係任何人啦，即係喺可能性上面 可以咁讲。 係啦，咁但係依家某程度上又因为 Kaiser 系个主角，好多时都系佢讲啲嘢出嚟，变咗我、最终我哋知道系佢作，咁嗰个戏剧性嗰、那个起承转合更大啦。但係如果真系 Kaiser 唔系 verbal，let's say 如果真系 Keaton， 又或者系 Keaton 女朋友，即系我有谂过呢啲可能性嘅嘢。咁呢个故事嘅起承转合，我唔应该咁讲嘅，或者个编排应该唔系咁咯。 其实有好多个玩法啦、 啊， 呢个戏 系啊， 去到嗰个位真系有好多个玩法。即系就算我哋而家坐喺度咧，我哋话呢个戏个主角可唔可以系嗰个警察啊？ 嗯、 可以噶，其实 系、啊。 甚至你话个 Kaiser Sosei 原来系 Clinton 嚟嘅，都得噶、 啊。 Clinton 出翻嚟都得噶、 啊。 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哋冇办法搞得掂嘅，就系、是、即系点解而家呢个版本你一定要系 verbal。或者一定要系 Kaiser Sosei 啦。嗱，其实我哋唔系话 Kaiser Sosei 可以系其他人嘅，但系就算 Kaiser Sosei 系其他人，呢个戏嘅主角都一定要系 verbal。 点 解咧？ 因为佢去叙事噶嘛，由佢嘅角度去出发。 因为系佢叙事啊。 系。 到最后，只不过系我哋明白晒所有嘅时候，我哋谂翻转头咧，就发现，哇，咁样嘅。 系佢好犀利。 佢嗰场戏，佢喺度仲话佢同 Clinton 系好好朋友，佢喊晒咁样嘅、我好记得嗰、那个位好正噶，你睇翻咧，佢就系话、那个警察同佢讲，其实二十分钟前嗰个班令已经出咗啦，你可以走噶啦。不过你而家出门口就死。你留喺度就我救你，点算啦？跟住话我梗系走啦，我死人都唔信你。跟住佢走咧，佢唔系急急脚走噶，佢系走，然之后出咗个门口咧，仲拧翻转头望住个差佬咧，跟住仲闹咗佢一句噶、跟住先斯斯然咁走咗出去。你谂 仲未揭噶，其实 你谂翻嗰段戏嗰一个处理系好正噶。即系你如果谂翻转头，你如果系嗰个警察啦，你谂下你系嗰个警察， 佢同我喺度讲咗两个钟头嘢， 我真系好似傻仔、啊。 我逼佢逼得咁紧，然之后佢竟然乱咁老作古仔出嚟，耍咗我两个钟，跟住佢走咗，原来佢就系嗰只大鳄。 嗯、 我做咗傻仔两个钟， 系 我呢一生人最大嘅污点。所以你话嗰个警察可唔系个主角都可以噶，佢、嗰个古仔都好得意， 都可以，都可以。 但系我谂 喂，但系其实最终佢系 Kaiser 都仲得噶。 咁就 weak 啲啦，咁就 weak 啲啦，难啲啦，因为佢只要放佢走嘅话，就冇人知道 Kaiser 素西系咩，就完噶啦嘛，嗰、那个古仔都得。 同埋佢都冇一个系，佢冇一个动机去咁样审问法嘅。 系啦，同埋而家咧最正嘅地方就系话嗱，如果观众系第一次睇呢个戏嘅话咧。你哋知道咗个谜底啦，你再由头睇一次个戏咧，佢系变咗做第二个戏噶， 嗯， 完全唔同睇法噶，好得意噶。 系咪好多呢啲悬疑啊，即系有少侦探嘅故事都系咁嘅咧？但系佢成功之处就系再睇，你会再睇到其他嘅蛛丝马迹， 系啦， 而唔系再睇嘅时候，唉，知啦嘅感觉咯。 冇错，冇错，冇错。所以呢个戏咧，我头先咪话就系、是，其实系有一个我哋嘅听众。同我讲话，叫我睇，叫我讲呢个故仔嘅。我之前都未睇过，睇完之后我完全明白啦。然之后我亦都老实讲，我自己都睇咗两三次，我先至见事通啲。同埋其实我真系每一次睇咧，我又睇多少少嘢。 嗯， 但系嗰啲咧就开始系一啲演员嘅处理啊，同埋一啲导演嘅处理啦、啊。啊，点解嗰个 shot 要咁拍咧？点解嗰个位佢嗰、那个演员会 hold 个咁嘅 pose 咧？我睇翻嘅时候就。哎呀，原来有啲咁嘅嘢，呢样嘢有趣就似咩咧？我哋就突然间好似嗰个警察咁样，由头再睇翻一次件事，谂翻，我哋就发觉我哋俾人玩咗两粒钟啊！我哋每一个人即刻代入咗嗰个警察，我哋全部人都俾人玩咗两粒钟，然之后 Kaiser 熟悉就搭车走咗，我哋永远都揾唔翻佢，唔知佢走咗去边。呢、这、一个我觉得个戏喺戏里戏外。嗰件事突然间成为咗个好正嘅故仔咯， 系好有趣。但系其实咧，我又觉得咧，即系我睇嘅过程里面咧，我又觉得唔系真系咁估唔到啊 ，Verbal 系 Kaiser 嘅。哦，咁你醒啫？ 唔系，我讲真嘅，因为呢、這个，因为我真系会问，因为咧嗱，本身咧一路睇 Keaton 嘅时候咧，我真系会谂佢系咪就系嗰、那个即系幕后主脑啦 ，Kaiser 熟悉 系啦。咁我会谂，但系咧佢又真系好 honest 咁样去处理啲案件啊，佢真系唔想杀人。你见到佢系好 simple。因为我可以咁讲，由佢演绎方法，我觉得佢系咁直接嘅，我觉得佢冇咁多层喺入边嘅。但系 Verbal 咧，其实我由第一个镜头见到佢讲嘢嘅时候咧，佢嘅演绎方法已经唔系咁直接话俾你听，我好无辜噶，即系佢唔系嘅，佢系好似系有啲嘢未揭嘅。佢嘅演绎方法嚟嘅呢个系，我总系觉得佢仲 唔系佢亦都的而且确系有啲嘢未揭啊嘛。因为佢一路其实个戏个 set up 就系一路佢都唔敢提 Kaiser 素西呢个人名啊嘛，因为佢惊佢提呢个人名，佢已经有杀身之祸啊嘛， 系 佢呢个系佢嘅前设嚟噶，其实你又要谂有两个考虑，第一就系佢自己系 Kaiser 素西， 系 佢根本成件事嘅目的就系冇人知道 Kaiser 素西，冇人见过佢唔会有事，呢个就系佢目的啊嘛， 系 咁成件事根本就冇谂过会有人查到呢个名字出嚟，所以佢一路都冇提呢样嘢，佢已经系带住一样嘢嚟做噶啦。咁所以点解个警察就一路都话你应该系有啲嘢隐瞒，你应该系有啲嘢隐瞒，佢就一路都冇、啊， 所以系成功嘅、 啊， 所以成功嘅，我都唔会估佢系 Kaiser 素西先嘅。但系再发展落去，我都觉得佢就算讲晒啲嘢嘅时候，佢都仲有种。我唔知系佢嘅演绎里面有种锐气喺度噶，我觉得未错得晒呢个人噶，佢都未仲系讲晒，所以我会有估佢系 Kaiser 素西，咁原来最终佢系，我又唔觉得系咁 surprise 嘅，咁我就反而系想问啦，如果我哋自己演员去演绎嘅时候，即系你系一个导演啦，我就想问一下，即系你点样？ 冇啦，我哋讲导演演员有得啫，你 系倾下啦。咁即系嗱，如果 Keaton 嘅角色嘅话，我好快就知道佢唔系，因为佢。是他的演绎话俾我听。 但你现在这个讲法我有一些东西有少少要修正你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个戏里面见到的 Clinton 呢、全部都是通过 verbal 把口的描述来的。 哦，是。 即是说因为现在是其实整个戏是什么？是 verbal 讲故事嘛。 是啊是啊。 verbal 讲故事讲什么都可以。 是。 咁佢会唔会讲话其实佢有冇对住个差人讲话其实我暗马底系 Kaiser 素色，但我唔可以俾人知啊嘛，所以我佢唔会讲㗎嘛，所以佢唔会做呢样嘢，所以喺嗰啲影像入面我哋都唔会见到呢样嘢嘛，嗰啲影像系 verbal 嘅描述嚟㗎嘛。 我明白即系如果喺劇本上面讨论系咁样㗎，但系呢 Keaton 嘅演绎亦都系 即其实呢个系演员嘅自主嚟噶嘛，即个剧本嘅 set up 系啊 verbal 讲出嚟嘅一啲故事啦。咁我哋如果谂翻嘅故事就系佢，我哋绝对可以觉得佢系佢系冇可能怀疑佢噶啦，因为 verbal 觉得佢冇可疑啊嘛，咁先算啦。但系 呢个位置又有一个讨论空间喎，对唔住，我系咁打断你啦。 系 究竟而家到最后个警察怀疑 Clinton 系 Kaiser Soze 咧，究竟系 verbal 嘅布局，定还是系个警察？佢然之后自己作出嚟，或者系通过佢嘅分析搞出嚟嘅咧，你明唔明个分别啦？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即系而家成件事，如果系 Kaiser Soze 佢系好有计划嘅， 佢要个警察都最终 要个警察都觉得系 Clinton， 咁佢就完全甩身，因为 Kaiser Soze 死咗，消失咗。 唔系嗱，但系老实讲，我哋依家观众去睇 Clinton 做嘅时候，你有冇怀疑过佢系 Kaiser Soze 先？ 去到个警察讲个位咧。是会的，因为个警察佢讲咗几个 point 系好合理的。 嗯， 呢个亦都系个戏正嘅地方啊嘛。因为我哋系正常睇呢啲咁嘅侦探小说都会系咁，我哋同嗰啲犯同嗰啲警察一起 go through 件事，然之后去到嗰个位置，哇系，咁讲讲得通，合理，跟住有一刻你会信，唔通佢就真系 Kaiser Soze， 成场系一场戏嚟嘅，而家连佢老婆都死埋，喂系，嗰个位置正系正在我哋作为观众第一次睇嘅时候会信啊嘛。 嗯， 然之后我哋信咗。跟住我哋先发觉，吓喺个 board 上面见到嗰啲嘢，佢嗰啲嘢全部系作嘅。 系， 然之后佢行咗出街，佢系 Kaiser Soze。哇！我真系坚，我俾人呃咗两个钟，成件事喺真同假之中游走咗两个钟。然之后佢究竟系真定系假噶？我哋到最后我哋系欣赏紧嘅时候，我哋作为观众可以坐喺出边啊嘛。 嗯。 但系你谂下，系嗰个人，我哋留意翻谂翻佢做嘅每一个细节嘅时候，我哋就见到嗰个人犀利嘅地方咯。 嗯。 我哋欣赏紧嘅系有好几个层次去欣赏，所以点解先至会出现就系话呢个戏睇几次，我哋会一路一路见到新嘢，然之后我哋觉得佢正咯。 嗯。 呢、這个我谂喺大部分我哋头先讲嘅正嘅嘢咧，系喺个编剧嘅功夫上面嘅嘢。 系。 咁你话个演员个演绎会？会令到件事好啲或者差啲，咁当然会啦。咁你头先个问题嘅最精结嘅地方就系在于 Clinton 嗰个角色嘅演绎方法，同埋Kaiser Soze 即系 verbal 佢嘅演绎方法啊嘛。你话就系 Clinton 嗰个咧就系好单纯嘅，我觉得佢真系一个正人君子，佢唔想杀人点点点。OK， 你就觉得 verbal 嗰个角色咧，佢就好似永远都有一浸嘢，有一浸嘢咁样。但系 so far 其实你睇过戏嘅时候，你觉得佢有一浸嘢，全部都系合理嘅。 系。 你去到佢话唔系啊 ，Clinton 系我好朋友咧，佢喊嗰一刻，你觉唔觉得佢突然间仲有一阵嘢啊？唔系嘅，佢崩溃咗 嘅， 嗰样嘢你真系信佢嘅。到佢行出去，佢继续跛下跛下，点解嗰啲 shot 要咁样做？你记唔记得临尾嗰个 shot？ 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佢临尾行出个差馆咧，系、喺背脊系有架车跟住佢噶嘛？我哋作为观众，我哋仲担心，哎呀，系咪就 Clinton 要暗杀佢啊？点知原来就系嗰个律师啫嘛，原来佢就系 Kaiser Soze 上咗车，我哋就系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啊嘛。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啊，我又是关于演技的问题。调翻转头，如果是 Keaton 需不需要演多一阵，令到我哋怀疑佢呢？因为佢依家嗰个演法咧系好直接噶嘛。 OK， 你唔会觉得佢有多一阵？究竟佢入边系点咧？如果对比起 verbal 嚟讲，佢系冇咁多噶嘛。佢系好直接表达咗佢嘅角色，其实佢系好想做正当生意嘅。 我明白， 系咯。咁如果演嘅时候，我哋点样处理呢？其实 好啦，第一样嘢咧就系我记得我曾经提过 David Mamet， 我哋喺咪喺节目度提过 David Mamet 啊、David Mamet 佢就建议啲演员你唔好做戏啦，语气唔好咁多啦，你信个剧本都系你照去得噶啦，因为个编剧已经做咗啦个戏。嗱，佢呢个讲法我不完全同意，但系有某啲系啱嘅，啱嘅地方喺边度咧？我小心啲讲啊，呢个位我惊我过咗界讲得唔清楚，一阵讲错，大家理解错咗。个编剧如果喺个戏入边，佢写嘅时候系想我哋喺嗰个位置，观众同埋嗰个演员同埋嗰个角色出到嚟嘅效果系一个正人君子嘅。你作为演员，你做嘅时候，其实你唔好搞咁多嘢，就系、是、嗰一刻我哋要见到佢正人君子。你唔好喺嗰度无啦啦做个奸样露出佢，原来下面系奸嘅。你咁就多咗啦，你破坏咗个戏啦。因为个剧本系想到最后先揭噶嘛。 系。 而而家呢个剧本，如果因为到最后我哋只要将个结局改少少嘅话咧，我哋就会发现哦，原来 Clinton 系 Kaiser Soze 嚟噶。 都可以， 都可以噶嘛。 好大啊！ 咁 嘅话，其实个剧本已经做晒噶啦。 个、 剧本点样做晒？因为喺嗰个警察佢话，其实 Clinton 就系 Kaiser 熟悉。你谂下，系咪佢一路控制你啊？系咪佢控制呢啲嘢噶？系咪佢叫你跟住咧？你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咧？就系、是、有个位个警察讲，根本 Clinton 就系 Kaiser 熟悉嘅时候咧，系有一个位咧，就系有个 shot， 就系阿 Clinton 同阿 Verbal 讲嘅。你听我讲，照我说话去做就得噶啦。但系个音乐改变咗，个导演用咗嗰个音乐，个编剧咁样拣咗去讲呢个故仔。个演员喺嗰一刻系唔使做其他嘢，个演员只需要好诚恳咁样做，你信我，你听我讲，你照我讲嘢做就得㗎啦。佢只要做嗰个所谓嘅好人，佢呢个坏人喺嗰个位置就绝对会成立㗎啦。 系。 所以个演员系唔使做坏人嘅。 嗯。 所以你话佢使唔使浪高一浸做多一个好似有个 layer 咁样做啊，做嘅时候唔使做。再讲啦 ,extreme 啲。如果系个戏拍到拍完咗㗎啦，根本原本就諗住系 Clinton 系 Kaiser 熟悉嘅。拍完咗㗎啦，到最后。啊！个监制或者个编剧或者个导演话，发觉唔系几 work， 好似争啲嘢咁啊！喂，唔系，只要将最尾嗰场咧，你行出去嗰度咧，俾人暗杀嗰场改咗佢，你行行下咧，突然间变翻行正常，跟住你上咗架车，得噶啦！个导演咁样讲一句， 个编剧 听完，个演员听完之后，哇，系好劲！突然间咁样改一嘢，全部天翻地覆，个戏成个戏突然间多咗一阵， 嗯， 好正啊！跟住就咁拍多一场，成个戏就已经改变咗，都得 系。 咁、那个演员个演绎有咩分别啊？ 嗯， 冇分别。 我谂我唔明白啦，因为我本身点解问呢个问题呢，我就系觉得会唔会 verbal 做多做得太多啊？佢嗰一阵，我本身系咁谂嘅， 系。 但系其实佢系真系可以做多一阵，系因为佢俾个警察逼供嘅时候， 系 佢有嘢未讲晒嘛， 系。 即系其实佢嗰阵佢唔系做多，而系佢真系可以容许有呢一阵。 因为佢系唔可以做多噶， 系。 如果佢做多嘅话，个警察就会怀疑佢， 个 警察就会睇到有瑕疵。 嗯嗯嗯、 所以点解佢有个位就系话，咁点解你唔走啊？警察问佢嘛，咁嗰一刻你喺船上面而家搏晒火，咁点解你唔走啊？佢嗰度有个 pause， 如果大家翻去 check 一 check 嗰场戏，佢嗰度有个 pause， 个警察问，咁点解你唔走先？佢停一停，然之后佢话，因为我惊咯，咁、我惊到我成个人。硬咗嘛，仲有我喺度谂，咁可能 Clinton 搞得掂噶嘛 ？Clinton 佢咁劲，佢可能搞得掂噶嘛？佢答咗呢两句对白，嗱，情理之内，完全合理， 系 佢咁样谂啱，佢嗰个停顿亦都合理，因为佢真系要谂，但系原来确实系佢喺度讲紧大话嘅，有可能系，有可能咋？我唔系话完全啊，有可能系咋？咁嘅话，其实佢都真系讲紧大话，但系你喺第一次睇呢个戏，你睇嗰个位嘅时候。你系完全觉得嗰样嘢合理噶，个警察亦都唔会怀疑佢啊嘛。如果你一做多咗，咁个警察就会开始怀疑，因为我哋会同个警察一齐谂。而嗰位佢咁样讲，我觉得咁你又讲得啱，你嗰个演绎又系啊，都啱啊，冇问题啊。我可以点样继续落去呢？我作为嗰个警察，我系会咁样谂啊。咁嗰个戏佢嗰个做嗰、那个处理就恰如其分咯，佢就冇做多咯。 其实系。 即系所以只需要咁样谂就 OK 啦。你话嗰个所谓多咗一浸咧，系。你起码你会唔会喺嗰个位 之内咯？ 你会唔会喺嗰个位觉得一定系佢啦？咁样，如果你睇到个戏嘅时候觉得一定系佢啦，咁佢个演技就有问题，佢个演绎个选择就有问题。 嗯、 但系我哋睇嘅时候，所有人第一次睇都系啱啊，合理系、啊，真系咁样、啊。 有可能系佢、哎，又有可能系佢，即系我 同埋最正嗰样嘢系咩啊？去到嗰个位到最后，唔系啊 ，Clinton 系我好朋友，我哋同情佢啊，个警察都同情佢啊，个警察同佢讲话，你唔好再当佢系朋友啦。而家你可以选择留喺警察局，我哋会帮你噶、 嗯。 但你出去，你可能会俾你嗰个所谓嘅最好朋友杀死你噶、嗯。你信我啦，我会帮你啊。佢话我唔信你啊，我要走啊。跟住走咗出去，佢都话，唉，佢真系惨啊。我哋所有人都系咁样谂 啊！ 我哋同情佢啊，咁佢嗰个演绎就 系 成功， 系 呢、這个就系嗰个最简单嘅指标。如果佢嗰个演绎系有问题嘅话咧， 我就会认定咗佢一定系啦。 系啦，所以呢个系点解我哋翻转头，我头先讲，譬如嗰个 pose， 观众你再去睇，你会发现有好多呢咁嘅位噶。点解嗰个位系？因为佢系 Kaiser 熟悉嚟啊嘛，佢嗰度有个思考过程，哇，好正啊！佢呢个演绎，佢咁样去谂，不温不火，唔会太多，唔会太少。然之 后 我哋又见到有少少蛛丝马迹，所以好正。 哇！呢、这个剧本、呢、这个故事、呢、这个电影咧，真系值得一睇再睇嘅。好啊，咁今日多谢阿昌同我哋分享，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再讨论其他剧本啦。 多谢大家，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